持续上升。当局决定将原本在今个月底届满禁止国民出国的措施延长至下个月中。他又说会在星期五宣布全面以人为本的经济刺激措施，减低新型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晚上至星期六有雷雨，周末期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95点，升731点，总成交金额1,1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81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41点，升3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8.2，升13蚊；阿里巴巴179.1，升4.6。建设银行6.35，升9仙；美团点评90.2，升4.7；中国平安75.65，升2.15；友邦保险67.55，升3.65；FIE南方恒指8.35，跌6毫；中国移动55.8，跌8毫；盈富基金23.7，升6.5；小米集团10.34，升3.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6，英镑9.179，瑞士法郎7.915，澳元4.682，加元5.405，新西兰元4.565，欧元8.3953。每百元对港元6.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98。日经平均指数报19,546蚊，19,546点，升1,454点。港金现价报14,83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6.61美元，卖出1,61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对开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咁而家大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交通是繁忙，车龙排到近丽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长沙环的永隆街因为爆水管，而家永隆街去元洲村方向，近住元洲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戴住口罩可唔可以做運動呢？這個是有討論的空間的，就不能夠說一刀切是一定要戴或者一定不戴。 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學會會長雷洪德博士： 我們行路都是一個很簡單的運動，大家行路戴住口罩是 OK 的、跑步其實就是說你的強度加大了，你將速度加大了，你自然肌肉是需要多一些的養分。譬如我們靜止的時候，我們的通氣量每一分鐘大約是6公升左右，成年人。如果你跑步的時候劇烈的跑步，你那個通氣量可能去到每分鐘是去到60公升，主要靠鼻和口呼吸。這麼大的強度底下，如果你是戴著口罩，其實是很影響你的運動能力的。如果你在人多的空間裡面進行運動的話，那你的強度低一點，你的口罩是一個安全的保護。但是如果你說我在一個很空曠得我自己的環境去跑步，那我覺得某程度上你可以不需要戴。另外一個討論的重點就是你去做得運動的人，基本上你的健康狀況都是好的，你才有能力去做運動。希望大家就明白你那個個人的衛生、裝備、環境而作一個適量的調節就比較合理一點。但你很肯定來說，世界衛生組織都強調市民每日做一個恆常運動，成年人不少於30分鐘的話，對我們的身體的新陳代謝特別是免疫系統有一個好的幫助和提升的。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騷動音樂，騷動音樂，騷動音樂裡騷動那位，呜把收音機扭開，騷動音樂正在播，騷動音樂正在播。 全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生共祝我。 时间嚟到下昼嘅3:14，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胡铭心同埋董志之间嘅故事咧曲折离奇啦，终于嚟到最终章嘅时候，揾嚟有郑安琪有呢首系新嘅派台嘅作品。呢、這个 project 我觉得有趣嘅咧，就系可以俾到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咧喺度发挥佢哋无穷嘅创意，好有电影感嘅呢个嘅编曲嚟自 Edward Chiu 郑安琪嘅呢首嘅新歌《再度》。大概都系讲紧就系，如果你遇到你嘅前度，你会有啲乜嘢嘅反应咧？头先阿 K 嘅演绎咧就系比较复杂啲嘅。如果问你会唔会有眼前一黑嘅感觉？ 突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除了一首情歌之外，其实都是跟台湾9月11日的地震有关的。他想藉着这首歌讲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去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一些最紧要的关头的时候，你才发觉原来某一个人对你来说是这么重要的。刚听我来自莫文蔚，作品的名称叫做《忽然之间》。你呢，你遇到那个的重要的人没？定义话曾经的错手被他离开了你。 情绪坏了，满街雨都轻敲我肩，如你病了，我都颤抖。我在，我在，我站在原地，也不管输光了运气，为求没有一点距离。和你共处 境况，说话未平静，何以自处没你一起？我为你生，也共你起。就算他心再与你，未必想像般凄美，终不能倒转印记。遇上当天的你，时代再变，亦要共你一起。 是一套电视剧的主题作品，电视剧的名称叫做《2月29》。徐天又有这首新的派台作品。自己负责了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和主唱和乐器演奏的部分的。想跟你说的就是，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那种幸运是比即是他的文案都讲的了，比起四年一遇的2月29号更加难得。刚刚听又来自徐天佑新歌《四年一遇》。四年前这位歌手写了这首作品。 出身体化，颓废几多天，问了几多年，质问镜中的自己，你会否生气？赢过亦败阵，算太不幸。 前写成呢首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在寻找什么》，嚟自李十一自己创作嘅新歌。花多四年，终于完成到呢首嘅作品。 寻找句号，原来无后路。寻找问号， 歌俾我感觉沉重一啲嘅。找嘢找到，你可能感觉到有盲目啊、痛楚啊、创伤啊、困惑啊等等。但其实当你找嘢的时候，我曾经觉得你就是咦，不是、有些更加复杂的情绪的、曾经都带到给你以下这些情感的、 刺激吗？幸福吗？用法术导引我吧，敏感吗？开心吗？害怕变捉紧我吧，成长方向飘浪爬上沿路，色上不惧自身。让快乐穿透我吧，敏感吗？开心吗？别顾虑相拥抱吧，留住分秒激烈燃烧，凝住 尤其是在个过程入面呢，你可能已经找到很多很多其他的 bonus 的了。三年半钟之前找你有 at 17。作品的名称叫做青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 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接受專訪時形容，現時所有數據都顯示新型肺炎疫情在本港已經進入危急關頭，政府要採取有效措施切斷疫症的傳播鏈。他認為限制人群聚集的數目是相對有效的方法，他說已經不能夠再等，一定要盡快去做。林正財強調，政府願意聽市民的意見，但他也希望當局在同一時間預備多些武器，一旦疫情發展較想像更快，現行的措施力度不足應付，就可能要做到最極端的方法，包括封城，市民只可留在家中，將人流減至最低。澳新聞台公布，再有一名剪接師初步確診感染新型肺炎。這一名剪接師星期一晚因為發燒到天水圍醫院求診，由於他曾經同前日確診的剪接師同一間工作，被送往博愛醫院隔離治療，經測試之後今日早上初步確診。至於前日確診的剪接師，他女友任職港台教育電視部，港台教育電視部通知員工，有關的員工病毒檢測結果為陰性，他可能會在日內接受第二次確認測試。 Now 新聞台說已經暫時關閉辦公室和消毒，並且啟動後備團隊遷往另一樓層工作，現時新聞台廣播不受影響。政府今明兩日安排第二班包機，第二批包機接載超過500個滯留湖北省的港人返港，當中四分一是小童。今日的兩班機預計下午四點和晚上七點從武漢機場起飛，早前已有285人登記上機。這批由湖北返港的港人回港之後要接受14日的家居檢疫，無需入住檢疫中心。當局說因為他們身處地區已經有一段日子沒有新增確診個案，風險較低。帶隊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出發前在機場表示，14個在湖北確診的港人，繼早前一名港人去世之後，另一個一直在當地留醫的62歲港人也在上星期五離世，其餘12人全部康復出院。澳門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患者是一名澳洲籍旅客，列為輸入個案，是當地第30宗病例。同行的太太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轉移到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隔離觀察。患者52歲，今個月16日和太太一起入境澳門，他們原本在今個月20日結束行程，計劃經香港乘搭飛機回澳洲的時候被拒入境，返回澳門之後按照當時的檢疫措施安排同一間酒店隔離接受醫學觀察，之後確診。患者到訪澳門之前，上個月27日同太太到過美國三藩市，今個月4日轉去英國倫敦旅遊，今個月15日乘搭維珍航空航班離開英國，第二日抵達香港國際機場之後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入境澳門。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是多雲，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有一兩陣驟雨，能見度較低，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的一兩日，日間相當溫暖，星期五晚上至星期六有雷雨，週末期間天氣稍涼。而家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403點，升742點，總成交金額1297億。上證綜合指數報2781點，升59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0241點，升319點。部分活躍港股造價，騰訊控股378.2升13蚊，阿里巴巴179.5升4.9，建設銀行6.37升1毫，美團點評90.45升4.95，中國平安75.5升2蚊，友邦保險67.1升3.2，FR2南方恆指8.35跌6毫，中國移動56.1跌5毫，盈富基金23.75升7毫，港交所231.6升7.8。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5， 日元 11.3， 瑞士法郎 0.981， 澳元 0.603， 加元 1.437， 新西蘭元 0.587， 人民幣 7.082， 英磅對美元 1.184， 歐元對美元 1.083。 日經平均指數報 19,546 點，升1,454 點。港金現價報14,830元，升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98.86美元，賣出1,614.6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咧开始繁忙噶，龙尾喺益京中心。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慢线有意外，龙尾益京中心。咁至于较早前咧喺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部分行车线都系受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現在都只是公主道過海有車龍，龍尾近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在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在康莊道橋底，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咁喺觀塘商貿區一帶，包括係紅桃道、進業街同埋敬業街一帶嘅交通都係比較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请你一位歌手介绍下佢嘅新嘅派台作品嘅，你好啊，张美仪。 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好啊。好啦，首先咧，收到呢首系新歌嘅时候咧，我第一样嘢谂嘅就系点读啊，大佬啊，呢个字啊。新歌歌名叫做《鲸》， 好难读。 系啦，佢系一个中文字嘅四字啦，跟住下面一个系姓袁嗰个袁啦，系啦，就成为一个鲸字嘅，系啦。喂，介绍下你点？首先你点解揾到呢个字出嚟嘅？我想问下。 呢、這个字，因为本身首歌其实叫做Hashtag lonely 嘅，好似个歌chorus 咁样，但后尾咧就觉得啊，其实个状态呢首歌嘅状态，好似我哋最近擎住咗喺屋企嗰个状态，咁、就所以哦，咁不如就将最近香港嘅社会环境，或者其实我哋而家世界都面对紧，就好多人都唔敢出街嗰个状态，就变咗呢个歌名咯，眼擎擎手擎擎咁样嘅意思咯。 哦，但系咁你都要识到呢个字啫噶，你系之前已经识噶啦。 呢个系我哋其实成日都会用嘅，不过未必会真系写出嚟咯。即系譬如你做咩擎住咗喺度啊？唔好眼擎擎啦，咁样嘅意思系啦。 哦，哇，犀利啊！所以真系听广东歌可以学嘅新啲生字啦，咁样。喂，但系呢首歌咧，我想问啦，因为你自己作曲填词啦，咁我想问你几时写成嘅？其实呢首作品啊， 哇，呢首歌嘅曲就相当然啦，我写曲系比较容易，但系词我真系十分之头痛啊！真系讲起我都真系。 即系呢一份大家睇到嘅词咧，我写咗十几个噶啦，已经。 哦。 即系由其实，因为我已经揾，即系可能我之前一直都系同人齐人哋一齐 call 写啦，一齐合写咁样啦。咁、 嗯、 但系可能呢首歌嘅想法，可能自己又会多啲啊，或者表达嘅嘢又唔同。咁最尾揾咗唔同人一齐写，最尾点知都系自己写翻晒。 但系系讲系近期写嘅歌，定系都已经等摆咗系即系创作咗成年几两年嗰啲时间噶啦？ 冇咁耐，系上年开始写嘅，上年年尾啦。咁年头今年年头就写好咗份词咁样咯。即系同埋又想贴地啲。即係可能，譬如我呢個歲數啦，我入面有好多歌詞咧，譬如身份找不到確認啊，安穩找不到慰問，其實好係我而家呢個歲數面對緊呢個世界嘅睇法。即係譬如可能我會覺得啊，呢、這個世界對於我嚟講究竟係點？其實我仲探索緊噶嘛。即係對於我嚟講，呢、這個世界究竟我嘅將來、我嘅未來係點嘅咧？好、絕望。即係有時候可能我唔知道最近呢個氛圍，大家會唔會都會有一種感覺係覺得好 lonely。特别是、你对住部电视或者接收一些资讯的时候，你那个情绪你究竟可以怎样 take 呢？又或者你可以怎样去释放呢？那那一种 lonely 是自己的挣扎和检视自己咯，即不断地去探索自己的过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 lonely 的时候啦，是咯，怎样去学习跟自己相处啊，那一种状态咯。 是，但是你自己多不多花时间去到所谓的独处？即有些人会觉得、独处呢其实都是一个即是了解和探索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啊。 我很喜欢的，即是譬如自己一个时候会看书看戏，我相信现在都很多人被逼在家里看书看戏。我身边的 friend， 因为我现在都拍着King 的 MV 啦，咁呢个 MV 好特别嘅，咁我就邀请咗好多身边嘅朋友，就拍下佢啊，而家呢个疫情问题，究竟佢喺屋企要会做啲咩咧？原来真系好闷嘅，即系见到佢哋真系好闷，即系其实即系佢哋拍啲嘢，譬如刷下洗面啊、瞓觉啊咁样，真系我就觉得啊，我都系咁样咯，咁即系好相似咯，大家都系好闷嘅，所以你。即係遲啲出咗，因為我而家都剪緊片， 我自己剪埋， 係啊，自己剪埋，咁所以就我都好期待遲啲連埋個 MV 一齊出，係啦，俾大家睇下。 哦 ，OK， 但嗱，因為始終係一個揾自己嘅過程咧，咁你有冇嗰種壓力嘅咧？即係其實人生去到60歲都揾緊自己嘅，不過真係其實 係我自己就比較有一種係对于世界是看得很通透的，即是成日是啊，呢个系个即系人系唔需要咁长命嘅， 我明啊， 真系嘅，即系我呢个岁数系唔 suppose 系咁谂，但系我系会觉得哎人即系人真系好衰啊，成日有时候觉得对呢个地球造成嘅破坏，咁我又会觉得唉，即系。系咯，识劲。 但系当你知道自己原来人类可以有咁多唔好嘅嘢做出嚟嘅时候，咁同时间都会令到自己就系点可以做好啲嘅。 系啦系啦，就会尽量地去减少对身边嘅嘢嘅破坏咯。 不解释，不解释，奄奄一息。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越麻木越盲目，即使心息，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惋惜。就如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 因為剛才講咧，其實咧呢一首情咧，即係講緊真係嗰個解釋都係好孤單啦、孤獨啦、冇依靠咁樣啦。咁同埋都係剛才一路講啦，譬如阿張美儀都有講緊就係話，喂，其實就係自己探索究竟係點樣嘅人啊，我係邊個啊，諸如此類。但係咧喺個曲式上面咧，你係揀咗一種係相對係比較輕鬆啲嘅 arrangement 嘅。 係，喺編曲上面我都想嘗試用一個即係。你如果當電影咁睇，有啲人會將一啲幽默嘅嘢變成悲劇，其實係一啲笑片嗰個故事嘅劇本，其實係好可憐嘅，但係唔知點解人哋就會覺得好開心。咁所以就係有啲想有啲咁嘅對比，即、就、係、是、你 lonely 嘅時候，但係啊、哦，其實我 lonely 咁又點啊？即係嗰個感覺係有啲 I'm the lonely lonely one, but I'm not the only only one。即係有啲啊 ，all chill 嘅就 OK 啊 ，I'm fine 咁樣嗰啲感覺咯。 我冇嘢噶， 系啊，我冇嘢噶 ，OK， 我接受咗啦咁样嗰啲，但系其实喺内心嘅底入面系我好唔掂啊咁样嘅感觉咯，系啊， 哦，系咯，因为我就系几enjoy 成个编曲同埋你个歌词嗰种嘅 contrast。即係出到嚟幾有趣， 多謝你中意啊！ 中意啊！ 我自己好擔心，因為我自己第一次寫曬成韻詞咧，我真係，其實我中意嘅，但我又唔知道自己寫成點樣咧。 係 ，OK， 同埋因為學你話齋，如果你係唔想有嗰種，即係你都想貼地啲，即係因為你嘅年紀，係 啦，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歌詞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可以直白一啲，其實一聽我就明，咁、可能你嗰個 message 仲可能傳遞得，即係冇咁多花巧嘢，咁咪仲好咯。 係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啊。 OK， 咁。好啦，唱方面啦，即系始终系曲词自己搞晒，咁、你唱嘅时候应该系特别地去到得心应手噶啦，应该。 哇！又讲起唱，我又真系呢首歌嘅系我录过最多次、最多 take 嘅一首歌咯。 系， 因为首先啦，咁我哋第一次录啦，咁就觉得chorus。冇氣咁樣嘅，因為我寫歌嘅時候係用假音場嘅假聲嘅，咁、去到錄嘅時候就會覺得冇嗰個爆發力，或者冇表達到 lonely 嘅感覺。咁、後屘阿 Jeffrey 就同我講，佢話你翻去練個真聲嚟聽下啦。咁因為我自己唱歌咧最駕馭得好嘅就一定係假音嘅，咁所以佢逼我就練個真聲出嚟啦。咁我就覺得我錄第二聽嘅時候，我都係唱得好衰嘅。咁佢就話，即係都要練到去第三次嘅。我記得第三次錄我就好啲啦。咁錄完第三次嘅 chorus 咧就係真聲啦。咁你聽嘅就係真聲，跟住第二段係真假咁，即係假真真假，即係真假轉換得好多嘅。咁所以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我有成就解鎖啦，又多咗一個技能啦，真聲嗰個位。跟住去到第四次啦，total 錄咗四次嘅 vocal， 錄完個 chorus 之後再聽多次，哎呀，個 first 又要再錄啦，即係嗰個 mood 呢，原來係真係會，你會聽得出嗰個分別係好唔同嘅，即係同第一二次嗰個 mood， 哦，原來第四次先可以真係掌握到成首歌咁樣咯，係啊，最後呢個成品。就 係、 咁樣。 OK， 哇！所以即係無論嗱咧，即係填詞方面啦，咁然之後喺個 vocal 嘅處理上面啦，其實就即係學你話齋，即係你可以 unlock 到多啲唔同嘅方法，咁可能下一首歌嘅時候又俾到一啲新嘅方向俾到你都唔出奇。 嗯，係啊，進步咗嘅，的確，因為呢首歌。 喂，咁今年啦，我想问喺2020年入边，咁张美仪有啲咩音乐上面嘅计划咧？ 嚟紧同公司计划紧会出只碟嘅，咁都大概有五六首左右啦。咁、希望唔会俾而家嘅疫情影响到，都会继续。出多啲歌俾大家听咁样嘅。 嗯 ，OK， 系咯，咁啊，所以就小心身体啦，都系嗰句啦。 OK，Thank you。 系啊，咁啊，听住你呢一首嘅新歌《情》先，系啦，咁然之后就期待你嘅 music video 啦，咁啊，同埋期待你嚟紧陆陆续续今年嘅一啲嘅新嘅专辑。 Thank you， 拜拜。

从日光找到。 阮应信。政府发言人表示，非常关注有关个案，会致力维护香港首次公开招股审批程序的诚信和稳妥性，又说案件已进入刑事程序，政府不会就案件内容置评。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一个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的首次公开招股审批程序的诚信和公信力对香港的声誉至为重要，政府对任何行贿或者贪污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晚上至星期六有雷雨，周末期间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64点，升901点，总成交金额144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81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41点，升3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0元，升14.8；阿里巴巴180元，升5.5；建设银行6.31，升4仙；中国平安75.75，升2.25；美团点评90.8，升5.3；友邦保险68.25，升4.35；中国移动55.9，跌7；FR2南方恒指8.21，跌7.4。港交所232.4升8.6，汇丰控股46.5升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5，英镑9.171，瑞士法郎7.9，澳元4.676，加元5.392，新西兰元4.552，欧元8.312。每百日元对港元6.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68。日经平均指数报19546点，升1454点。港金现价报1483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4.47美元，卖出161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跟进几宗交通意外，其中两宗都已经解封啦。分别就是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跟住广东道较早时有交通意外啦。另外就是观塘绕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呢两宗意外嘅现场啦，都已经清理好啦，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咁但系另一宗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城市花园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车龙就排翻出去铜锣湾避风塘对开。而家沿住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红隧嘅车龙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系挤塞。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介乎黄大仙中心至到星河名居呢一段咧系多车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何文田港铁站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喺或大或小嘅波动之中。喺呢段水深火热嘅期间，我哋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崔杰同二拣一即刻答唔准谂，你会想同边个拍拖多啲？你嘅老师定系你嘅学生？ 哇，师芬你真系玩我啫！我答边个，结果都系一段师生恋嚟噶。 冇错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师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系同大家讲师生恋。系，你都未答我。 咁我谂我会同老师拍拖咯。 哦，你中意大叔？ 唔系，系我冇嘢教到人啊，边度有学生俾我拣呢？ 系。 严景，你介绍下华语歌啦噃。 今晚呢首歌真系好正啦，大家真系要听我讲，系、 okay, 听我讲。 交俾你。 嗱，我想问第一次，你帮我翻译咗呢首歌歌名先，好唔好啊？嗱，你唔好望，唔准望歌名。 点样翻译做乜嘢？ 我讲国语，你可唔可以尝试将佢翻译成广东话？佢、okay、个国语嘅歌名就系 慢啲、哦， 好慢啊。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吧嗒吧嗒的掉。 哦，即系佢喊嘅时候，我大把大把打。 点样扭曲呢个歌名？ 佢他哭泣的咩嘛？ 系啦， 跟住大巴大巴咁打嘛。 你平时系点样去台湾同人沟通？我真系好好奇。即系用广东话讲，即系佢哭泣的时候，眼泪总系吧嗒吧嗒的掉啦，咁样啦。但系其实咧，呢首歌咧，佢系玩食字玩得好绝嘅一个歌名嚟嘅。系啦，佢个歌名就系你而家可以望啦，系佢 Gucci 的时候， 總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 Dior。 佢哋 做咩？呢三个车 去外国买名牌， 系啦，佢就将呢三个奢侈品牌摆落咗去呢个歌名嗰度。咁、 哦、 我唔知道大家由个歌名度可以参透啲乜嘢啦。咁其实就系讲一个我哋所谓拜金嘅女仔嘅一个故事啦。 哦、 但其实呢首歌又想讲话咧，即系系啊，你话佢拜金啊，但其实佢伤心嘅故事你根本都唔知道。 系 咁，点解我会帮佢讲好说话呢？因为我系呢个女仔嘅朋友。 系 佢得到啲好嘢嘅时候会分俾我。 哦，即系嗰啲鲨鱼咧，下面咧咪会有啲吸盘鱼咧，喺佢个嘴附近咧就系食佢食剩嗰啲嘢。 你系咪想话寄生虫？ 唔系寄生虫嚟嘅，有一种鱼真系噶，佢头顶咧有种吸盘嘅。 但系嗰种关系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嗰种关系咯。 系 共生嘅关系。 但系大家唔好俾呢个即系 topic 觉得好好似好政治不正确或者点样就 冇所谓嘅，你自己有钱，你有钱买乜所谓啫？ 买金通常唔系自己买噶嘛。 哦，咁你認識到人買俾你， 都係 一種都 係 叻嘅地方嚟嘅，係咪先嚇？ 嗱，但係呢一首歌我哋即係認真講咗先咁樣啦。咁咧，其實佢本來咧係我認識佢啊嚇，都即係好抱歉地係抖音我識佢，係抖音嘅神曲嚟嘅。咁直情有一個手指舞咧係放呢一首歌嘅咁樣啦。咁嗰陣時我真係諗，哇！都首先第一樣嘢，你個名字聽落去就好拜金啦，又 Gucci 又 Prada 又 Dior 咁樣啦。咁我就冇擺喺心嘅。咁直到係。台灣有個朋友跟我講話，呢一首歌咧到依家目前為止，唔計原版，已經有三個 remixer， 即係佢紅到咁嘅地步，就係不斷有 DJ 唱話，哇！我對呢首歌好有 feel， 我要做一個 remix 俾佢啊咁樣。咁今日同大家聽嘅呢一版本，都應該係流傳到最廣嘅一個嘅 remix 版本啦。咁樣，咁首先我講咗先啦，係一個咧原唱啊，係一個女仔嚟嘅，即係個女仔就係個所謂拜金女嘅朋友，佢個名咧，佢都係一個台灣呢。幾年好受到關注嘅一個女 rapper， 咁佢嘅名咧就叫做 Muji 98水水，係啦，而家即係大家，我都唔明白點解要咁樣改名啊！你真係，你好難攞啲 DJ 啊！真係，係啊，即係呢個佢個名就係 MIZU98水水，係啦，呢個就係佢個名啦，咁樣。咁做咩啫？ 好中意呢啲名喎、 啊。咁你 你谂下，当 Angelababy 嗰阵时咧，就话哇，大家一定要将两个字摆埋一齐就威啦。而家好似有三个字摆埋一齐，好似改密码咁样咧。有大街细街数字同符号啊。 佢有中文、英文同埋数字添啊，真系好夸张咁样啦。咁佢唱呢一首歌，佢就发现呢首歌爆红啦。咁样，咁跟住咧就有一个台湾另一位 rapper 咧就揾到佢，就话哦，好中意呢一首歌，不如我哋两个试下做一个 remix 版本啦。咁样，咁呢个 Muji 水水咧就 做咗个 remix 啦， 就同呢个 rapper 一起做咗个 remix。咁呢个 rapper 咧，大家都好值得留意一下嘅。佢个名字叫做屁鞋啊，屁就系嗰个屁啦，系啦，咁鞋就系小朋友嗰个鞋啦，咁样。咁都的而且确系一个嗱，佢嘅作品咧。播得嘅唔多，同埋即係大家諗下 rapper 咧，首先即係政治不正確啦，少少鹹啦，少少鹹濕啦，咁有啲粗鄙嘅用字啦，等等呢啲事情咧，都喺佢身上發生曬噶啦。 OK 啊， 係啦，但係我想話，即係大家會以為呢一種好似同主流樂壇非常之有距離嘅，唔係啊。佢、出新專輯嘅時候咧，係超級多天王天后都肯去幫佢站台支持嘅、 哦， 即係譬如林宥嘉啊，咁之前我哋話過金曲嘅歌王啊、Leo 王啊嗰啲，都覺得哇。屁鞋佢真係好有才華，即係會覺得其實喺呢一種所謂大家會秒嘅呢一種嘅政治不正確啊，呢一種嘅 冇，其實頭先你講政治不正確都可能主要係用字 啊 等等嘅嘢啫，但係其實老實你而家望下外國嗰啲歌啊， 係 其實首首你都係 radio edit 先播得㗎， 同埋所以就係有一個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兩個都幾。我哋所謂啦，傳統上好反叛嘅小孩嘅一個合作嘅呢一個 remix 版本啦，再一次重複呢個歌名俾大家。Takuji 的時候，眼淚總是 Prada Prada 的 Dior。 嘟啦，這是屁孩，水水水水水水。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哭泣，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咕噜咕噜噜地喝着酒，他看着他犹豫消失这么久，决定上前，决定下了手。这套路他经手，他轻松当个英雄，不惊恐。但当你还啪嗒啪嗒的说着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新手，却开始期待自己买的歌你还能听懂。爱情在叮咚，第一周看电影，第二周喝酒不乱性，第三周聊到天明，问真心他觉得你还是那甜蜜。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人凶，想用名牌得到他的恩宠，但我花钱还花心，他说他会珍重。不要把我friend zone，眼泪不停流。 总是傻傻的笑，问他等会有没空，他就说还要再跳。约会要看他的心情，只能够看爱情电影，不太想打电话给你，只为了抱怨太贵。没他跟你说，这只是酒后的乱胡说。他跟你说，永远都不能离开我。你是最特别的一个，绝不是他人中过客。前几天还约好要去看夜景兜兜风，突然他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下一次再见他早就是上帝的现实中。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啦啪啦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啦啪啦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啦啪啦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哭泣，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啦啪啦的流。 我听过呢首歌， 你记唔记得你喺边度听过呢一段？ 记得啦，应该都系喺网上面啩。 因为佢真系好红嘅，有一次行街都听到嘅，跟住就好洗脑啦。即系嗱，即系必须再一次讲翻个歌名，就系他哭啊，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 Dior 咁样。系啊，你先可以读到个韵味出嚟嘅。 但其实咧，我又明白，即系首先佢系好啱喺嗰啲，譬如抖音啊嗰啲，因为佢好好好 loop 啊嘛， 节奏啊嘛， 系。系啦，第二同埋你个名字太 catchy 啦。 系， 即系如果你以 marketing 嘅角度，呢首歌个歌名，起码我一睇，我会，咦，我有啲兴趣想揿入去听下发生乜嘢事咯。 系啦，你知因为咧呢、這个即系头先话屁孩咧，佢自己上咗《星林之王》，即系我哋之前话台湾而家好红嗰个音乐比赛啦，去唱呢首歌。咁咧，我好记得嗰阵时我睇到林宥嘉个反应个表情啊，佢就话啊，我终于见到咧，我好想同你讲，即系虽然个原创唔系佢咧，但系佢话你知唔知道我第一下听到呢首歌嘅时候，我好嬲。佢话点解唔系我谂到呢条桥？呢、這個 get、 哦、即係頭先呢個歌名 係啊！即係林宥嘉就話啊，點解唔係我諗到呢樣嘢 ？Gucci Prada 同埋 Dior 可以咁擺落去中文度，佢話因為佢都有聽過好多嘅創作人都講話呢個。即係呢個食字啊！即係雖然我哋成日話食字好似係一個好普通嘅嘅，但係呢個真係食得好高手啊！咁樣啦， 係 咁、啊、我自己都覺得真係非常之中意。咁大家喺呢首歌開始嘅時候咧，你聽到 R G R Y 嗰個嘅讀嘅辦法，其實呢個就係做 beat 嘅嗰個嘅人嘅名嚟嘅。咁、 哦、 其實依家都係台灣基本上係一線 A list 做呢啲 beat 嘅一位嘅producer 嚟㗎啦。 哦， 就好似我哋個 Sick Tune 咧，即係 J N Y Beats， 佢都會將呢、 這個 J N Y Under Beat。 系啦，佢都会将呢个名 入 去咯，系啦， 系 trademark 咗咁样样。 系咪好正？好中意呢首歌，真系。 系啊，原本我强谂啊，你话拣一首即系有少少即系个感觉拜金啲，我谂啊，搵啲咩嘅女歌手出嚟好咧。冇啊，冇女歌手，我真系拜金噶，全部都好知性噶。 系啊，大家都系注重灵魂嘅交流噶。 咁跟住突然间我就谂啊，系有一个。你呢代應該唔係好知嘅，但係曾經有一個男藝人，佢個名係叫 Dior 噶嘛？ 嚇、 啊？你唔知噶？ 我係咪可以唔知噶？ 可以。 但我真係唔知。嗰陣 時問過波，波到嚇真係㗎。 咁即係我哋呢一代人係真係可以不知道 少啲知道咯。 係咯。 係啊。 係一個 男藝人。 我想問，但係唔多人稱呼佢呢個名噶嘛？ 而家唔多咯，而家叫做伊健。 为 什么所以今天来到我不用这个拜金女去到迎战你我用 Dior 井去到迎战你那也要揀一些、就是、哇如果有个 friend 是叫 Dior 的你觉得应该是趁这些 beat 的哇 好有钱啊 郑伊健啊好红在这里电影主题曲嚟嘅，嚟识唱嘅一齐唱，极速。 寒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 街灯唱醉，红灯有罪，红灯有罪，连党结队，表演从句。 The legend is like I should suck as I crack an attack on my tie tracks. I speak to the payback, the red back and gray seas that they hit the breaches like a revolution here to stay. I break the lock, bust my truck, open shop, and never wait for the cops to say stop. Kiss your girl before you feel like an illusion. I live a life in an evolution. Oh, you know me, boy, feel he can die. But some think of this, don't come off me, fun die. Fun no la guy, man, and mock die. Dan, don't want it, wait die. Oh, you know me, boy, they jump in.想一世只想一秒被放大，看后镜中点能愉快？你渐变小，我强大，谁敢来表态？时刻革命，王者界定。印下青春记忆，燃烧性命，谁都拼命，轮胎带着咆哮叫声。 好迷人的男子啊，他叫做 Dion 郑伊健的极速之后。每个年代都应该有些男人出来就会引起一番尖叫的啦，包括他啦，他是 Anselmo 卢汉廷啊。 一世的战士，一世的意义， Nobody else, Nobody else。I'ma do my thing now. Yeah, it. Yeah, it. Yeah, it. Yeah, it. Yeah, it. Yeah, it. Yeah, it. Yeah, it. Yeah, it. Yeah, it.常人随地求存，亦学习去自尊。世界任我去选，是我去实现痛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展，来自我壮大时代。前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诸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音乐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早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 错。Yeah, 我不会破，行住路我试得多。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一所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说，当局正规划多项措施协助舒缓公立医院抗疫的压力，例如考虑在医院以外设立分流病房，包括利用现时的检疫中心照顾病情轻微以及等候最后测试就可以出院的病人。他认为吸取现时亚洲博览馆的经验，其他博览设施也都可能可以建造类似的病房。林正财接受本台专访时强调，政府已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医管局运作顺畅，但万一感染数字继续急升，医院必须扩大容量和处理病人的能力。他又强调，政府的应对措施大都有听取专家的意见，以科学为本，包括封关的问题，防疫工作中有甩漏的地方可能是听取意见，以至落实建议的时间未必即时，但政府已尽量加快去做。香港交易所表示，获悉曾经在3月20日到访香港金融大会堂出席新股上市仪式的一位嘉宾，已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交易所正在联系所有在当日出席活动的人士，并已经在金融大会堂彻底消毒和清洁，而金融大会堂自当日上市仪式之后再没有举办任何其他活动。交易所表示，一直以嘉宾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为首要考虑，会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必要时将会重新审视相关的安排。廉政公署落案起诉港交所首次公开招股审查组前联席主管杨金龙、上市顾问林楚华涉嫌就几间上市公司上市申请贪污贿赂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涉款共91,500,000元，两人被带往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政府发言人表示，非常关注有关的个案，会致力维护香港首次公开招股审批程序的诚信和稳妥性，又说案件已经进入刑事程序，政府不会就案件内容置评。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一个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的首次公开招股审批程序的诚信和公信力对香港的声誉至为重要，政府对任何行贿或者贪污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新加坡政府规定，由星期五凌晨开始关闭所有酒吧、戏院和娱乐场所等，直至4月30日，以减低新型肺炎疫情扩散的风险。执法人员会加强巡逻，部分夜店希望趁今晚举行欢讯会。政府呼吁业界要遵守安全距离规定，包括停办250人或者以上的活动，人数少于限制亦要加强防护措施。另外，截至昨日，新加坡錄得550多人確診，近60%是輸入病例，患者的平均年齡是32歲，近一半是25歲和以下的年輕人。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的天氣預測大致是多雲，明天早上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明天短暫時間有陽光，早晚有薄霧，氣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五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晚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27点，升863点，总成交金额1,51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1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41点，升3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0蚊，升14.8；阿里巴巴179.7，升5.2；建设银行56.33，升6仙；中国平安75.75，升2.25；友邦保险68.1，升4.2；美团点评90.75，升5.25；中国移动56.1，跌5毫；港交所232蚊，升8.2。FIE 南方恒指8.21，跌7.4；汇丰控股46.3，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1.42，瑞士法郎0.981，澳元0.605，加元1.433，新西兰元0.59，人民币7.099，英镑对美元1.187，欧元对美元1.083。日经平均指数报19,546点，升1,454点。港金现价报14,74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8.59美元，卖出1,60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城市花園嘅意外事故已經清理好，一帶交通回復正常。咁另外提提大家啦，咁今日東鐵線嘅馬場站咧都係會關閉，配合翻沙田馬場嘅運作安排嘅，列車係唔停馬場站。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喺橋面燈位。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只係隧道後一大車多少少。路面方面喺港島區，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慢車，龍尾海豐園。九龍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多，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戴住口罩可唔可以做运动呢？这个是有讨论的空间的，就不能够说一刀切是一定要戴或者一定不戴。 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学会会长雷洪德博士。 我们行路都是一个很简单的运动，大家行路戴住口罩那 OK 的。跑步其实就是说你那个强度加大了，你将个速度加大了，你自然肌肉是需要多一些的养分。譬如我们静止的时候，我们的通气量每一分钟大约是6公升左右，成年人。如果你跑步的时候剧烈的跑步，你那个通气量可能去到每分钟咧系去到60公升，主要靠个鼻同埋口呼吸啦。咁大嘅强度底下，如果你系戴住口罩咧，其实系好影响你个运动能力嘅。如果你喺人多嘅空间里边进行运动嘅话咧，咁你个强度低啲，你个口罩系一个安全嘅保护啦。但系如果你话我喺一个好空旷得我自己嘅环境去跑步，咁我觉得某程度上你可以唔需要戴。另外一个讨论嘅重点咧，就系你去做得运动嘅人咧，基本上你个健康状况都是好的，你才有能力去做运动啦。希望大家就明白你那个个人的卫生啦、装备啦、环境而作一个适量的调节呢，就比较合理一点。但是很肯定来讲呢，世界卫生组织都强调啦，市民每日做一个恒常运动，成年人不少于30分钟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啦，特别是免疫系统呢，有一个好的帮助和提升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

人正如我好吗？太阳照常升起专辑当中的作品。嗰个名称叫做平行时空，讲的是我无论去到哪一个时空，我都要找到你回来的决心。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 无论任何一个时空，我相信她都是一位少女来的，是一位永恒的少女，她是徐若瑄。 管我身边有谁，你就这样眼里千言万语殴打我的心， 就徐若瑄的这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狠狠爱》。拎翻呢首歌出来呢，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因为这位少女即将推出她自己的最新的作品。不知这种少女感还在不在呢？又或者她的人生有新的故事想和我们分享。徐若瑄话录呢一首歌嘅时候，令佢感觉到无限嘅自信啊！可能唱住呢首歌嘅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系有好多勇气去爱一个人啦、啊。但某程度上咁不顾一切去爱对方咧，又可能真系少女先做得出嘅事情啊！徐若瑄狠狠爱。 Hello, dear.Most people fall in love quite a few times. Well, then, how can you tell when you're really in love? Well, 是不是我太单纯？他的坏让我好崇拜，想得到他完整的爱，但没那么简单。头发留长放下来，抹上鲜艳红色唇彩，镜子里的那位女孩，哦耶，我认不出来。这种爱什么不好，痛苦怎么办？我是否装的傻态？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放任自己给他无求的爱，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不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

无所谓，却让寂寞占据。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如果你也在这里，我想要对你说，我好想你。 我成日觉得宇宙人的状态就好像是几个大男孩的感觉。咁听到大男孩可能好灰心地去讲啲爱情故事嘅时候呢，係会令人忍唔住心痛嘅。但係同一时间呢，再望返转头嘅时候，你会觉得係咪因为你哋唔够努力呀？直到个女仔身边嘅有其他人对佢好啦，先至发现係喎，点解嗰陣时隻手唔捉緊啲呢？宇宙人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咁我諗呢一个平行时空嘅故事就冇得大团圆结局㗎喇。所以又要寄望喺另一个平行时空啦。希望男女主角有一个圆满嘅结局啊。 Morning, baby。 喜欢每早醒来都亲吻你额头，让你依偎在我胸口，享受甜蜜的呼吸和脉搏。喜欢每晚睡前都跟你告白过，让我紧握着你的手，庆幸我们终于没有错过。 好宇宙，你懂我，我懂你，永远的灵魂伴侣，我爱你，你爱我，无条件宣言，一辈子相恋。哦，从今以后你是我，我是你，彼此生命的唯一。走遍这世界，下半辈子让我们再也不放开手。 喜欢你，只想要在一起，只想要守护你，直到我们都老去。喜欢你，在钟声前约你，在话语下吻你，天使天真的。你的嘴唇是香醇不朽的交杯酒，尝一口就天长地久，你就是我的天堂和美梦。你的拥抱是经典浪漫的红豆蓬，一闭上就爱不释手，谢谢你给我坚强和温柔。想要守护你，直到我们都老去。喜欢你，在钟声前约你，在话语下吻你，天使间真的爱情。 紧邻有萧秉哲同刘艾乐合唱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天使见证嘅爱情》，听到嗰种甜蜜吗？ 想要守护你，直到我。